愿那一小时，生命中第一颗宝石，带一把记忆的钥匙，我想再看一次。爱从零开始，而那一秒钟已经遗失。等有一天我们 从零开始被收录在孙燕姿的 Live 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做的其实非常的有味道，听过孙燕姿惯有的温柔坚韧执着，再听听这些落寞忧伤慵懒甚至略有一点颓废的声音，你可以深切的感受到一个完整的孙燕姿，一个也会疲倦也会难过也会忧郁也想要离开的女生。继续来听苏打绿在我们之间。 手中 巴巴巴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巴巴巴啦巴巴啦巴巴巴巴巴啦巴巴巴啦巴巴巴巴啦巴巴。 台湾的流行乐坛总是有层出不穷的小资小调，比如说陈绮贞、五月天以及苏打绿。追随的人一并的喜爱，打包下载，歌词更是熟记于心。这多半是因为这样细腻的情感确实的折射出了你我难以言状的心声，包装着华丽词藻、动人曲调、别致声线唱出的每一句，仿佛都认识了我们并不成熟的想法，成了生命里难得的敏感。继续来听范晓萱 Darling。 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最高温度15度，最低温度3度，北风3到4级，风力较大，而且温度回暖不是。 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Telemont 途昂，该车提供 V6 2.5T、 TSL2.0T 高功率版和 TSL2.0T 低碳版三种动力，九款车型，途

地，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深深去爱你。 来自李健，他用最温暖的声音给这个有些浮躁的社会带来了一点沉静的力量。在这样一种音乐创作被商业目的沦陷而真情匮乏的时期，李健的坚持让整个华语原创乐坛也得到了稍稍的一丝安慰。继续来听潘越云，痴情不是一种罪过。

这年头实在是很难再遇到百听不厌的旋律，这首《暧昧》总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尤其非常适合在你对于爱情感到困惑的时候。节目的最后要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齐秦演唱的《爱情宣言》。今天舒雅的第六感就是这样，我是舒雅，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 我相信婴儿的眼睛，我不信说谎的心，我相信咸咸的泪水，我不信甜甜的柔情，我相信幸福的风，我不信流浪的雨，我相信患难的真情，我不信生生世世的约定。是变成是对，我的心就不会再痛。是不是别开口去，你就感觉不到我的深情？这是我的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

需要你在我身旁。 心思使我回忆，你话逢失意时，此心会为我依， 此心会为我依。 我若然心变时，此心会话你知， 此心会话你知。 愿留住甜蜜的往事，幻梦里共你喜再遇。情意，你轻执起一块石子，在岩石涂画一爱字，你又是用个心括住，柔情无限，百般相思，体贴尽致。